周回这个人自律的可怕，他每天都要晨跑夜跑，外有风雨点上跑步机。季彤问他，为什么那么坚持啊？ 小的时候身体不好，总是生病，爸爸每天就坚持带我跑步，一跑就是13年，养成了习惯了。后来即便没有他陪伴，也会每日运动。 当晚周回给他煎了块牛排，做了个三明治和蔬菜沙拉，还干倒了一杯果汁。用完晚餐便要拉着他一起出去跑步。季彤累啊，好不容易只休一天，被他折腾得快散架了。再看看人家精力充沛，果然年轻就是好。他瘫在沙发里不动，周回趴过来压着他。 你体力不好，所以才更要锻炼。你看看你虚弱的，我都没让你动，你累成这样。 我好困啊。哦，睡着了。 前世跟我打架打得那么来劲儿，我可都记起来了。那天跑去医院做手术，也像飞起来一样。 不一样，那是生存需要，去医院是要救命。现在我只想懒懒地躺在家里一动不动。 那好吧，我去了，很快就回来。 嗯。周回刚起身，季彤拽住了他的手，依依不舍地望着他。周回轻叹口气， 哎呀，好吧，我也不去了，在家陪你。嗯， 一起去吧。 不懒了。 运动保持年轻。2公里下来，周回见季彤喘不过气，停下带他去河边的长椅上坐着。季彤靠在他肩上闭着眼，不想看前面的河。自打季回来，他就格外怕水，也再也没有游过泳。这一瞬间，两人在想同一件事。周回静静地看着泛着微微涟漪的湖面，又想起中午一起的短暂又悲伤的一幕，不知该用痛苦还是用什么词来形容。他这心里一直梗着这件事。 季彤说他是跳河死，应该就是那一次吧。 他垂眸看着季彤被风拂起轻软的凌乱的发丝，用手为他勾到耳后，顺势在他额角落下一吻。季彤抬眼看他，目光相碰，两人微微一笑，谁都没有先移开目光。周回蹭了蹭他的鼻尖。 现在看顺眼了吗？ 没有。 慢慢看，我们还有很长时间。 好。一条金毛从前面路过，周回挪开目光，视线随他远去。 我家有两条狗，一条金毛，一条捷克狼犬。喜欢狗吗？ 喜欢啊。妈妈曾经养过一条，7岁的时候去世了，我就再也没敢养小动物。明天带你去见我的朋友吧。 我先见丈母娘了。 她出差了，在上海。 好，继续跑。 你拉着我。 来吧。 季彤请了一天假，和周回折腾到半夜。他一大早就起床跑步去了，回来后做好早餐，把客厅厨房收拾得条条当当，连同两人的衣服都扔进洗衣机里洗好晾上。忙完一切，季彤还在睡。他不忍打扰他，闭着窗帘躺在他的小沙发里听音乐。 近11点，姬彤才被甘婷的电话吵醒，她懒懒地走下来，见周回窝在小沙发里。 您什么时候起的？ 6点半。 你都不用睡觉的？ 早饭和运动更加重要。 好吧。姬彤困倦地往卫生间走，周回跟上来，从后头抱住她，脸磨在颈间磨蹭。 我要洗漱了。 别闹。周回将她翻转过来，握着腰拎到洗漱台上坐着。姬彤抵开她。 待会儿要出去吃饭呢。 来得及。 真的来得及，并且还比甘婷早到了5分钟。甘婷从昨天就疯狂的信息轰炸要看照片，她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男人居然把这几十年不动的活化石给拿下了。姬彤趁周回熟睡偷偷拍了张照片，里的男孩半张脸埋在枕头里，蓬松的头发盖在额前，看不清真实的面容。见到本人第一眼，甘婷控制不住激动，跑到门口大吼了一声。 他怎么了？ 周回愣愣地看着姬彤，甘婷噔噔噔地跑回来，拍案叫绝。 你这颗嫩草也太嫩了吧，20多岁，25有吗？老纪，你还是不是人？你是找了个男模吗？